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时间的下午4:02，欢迎来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今天我们这期女神百分百呢，有一点点特别，因为我的心情并不是很爽，因为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的这位嘉宾，她竟然比我还要美，而且她也很高很瘦，还有马甲线。我看到他呢并不是觉得很爽，可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那今天这个嘉宾呢，他在最近的热播剧《楚乔传》里面饰演了一位非常讨喜的角色，叫做萌峰。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评论也是说，这个女孩虽然看起来杀气很重，但是呢竟然看到了她内心很柔软很可爱的一面。那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就是饰演萌峰的演员苑子毅，让我们一起欢迎子毅。 好，我是苑子。 子毅，你要离话筒近一点哦，不然只能看到你美丽的脸。另外今天我的声音不是很好听，有点感冒，所以我请来了我的救场搭档泽华，欢迎泽华。 大家好，我才是真的萌峰。大家好我以为你在介绍我。 对，你确实就是萌峰了。好冷哦， 比你高啊。 对，比我高，比我瘦， 比 我美 啊。 我在节目的位置完全被取代了，怎么办？ 那就祝你好了，走吧，拜拜。 那我可以离场咯， 我和美女一起聊聊。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可能平时就很喜欢子毅，或者私下了解过他的人，怎么说呢，对他的剧集还有就是戏里戏外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女神百分百，所以我们的节目要不按套路出牌咯。我们要了解一下生活当中的子毅，比如说他的马甲线是怎样练成的呢，或者他平时会喜欢用怎样的化妆品，他的一些护肤的小技巧都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揭晓。那我们的互动方式有很多，比如说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直播间里面美丽的子毅喽。同时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直播。那大家如果进到我们直播间里面，也可以给子毅提一些问题，然后我会挑一些觉得可以问的来问出来。那首先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非常养眼的嘉宾子毅，请我们导播老师多给他一点镜头。 大家好 子毅，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做客我们节目，其实还是有一些简单的在你剧里的问题想提问你，就是《楚乔传》里面的萌峰，她是一个很有心眼儿的一个姑娘，看上去啊，然后感觉是那种一直都不笑，杀气很重，但是我今天见到你本人，我觉得完全很相反，因为你就是 杀气更重 不，他就是有一张盛世美颜，但是就是萌疯了的感觉，比你萌多了。 杀气吗？ 哎，我一开始觉得会有，哎，男生看反而会觉得有种距离感。 真的吗？ 就见到本人一开始的那一眼的瞬间觉得很美，但有种冰山美人的感觉。 但是他当他一笑，他那个笑容就确实没有杀气了， 对，是 觉得很可爱。 嗯，那你真实的性格是怎样的？ 其实，我跟萌峰有一点相似之处，就像你说的，我可能就是大家不熟悉我的情况下，看我第一眼会觉得，哎，这个女孩特别冷，有距离感。然后，但是呢，就是你跟我交谈有接触的过程以后，会觉得我还挺温柔的，就还。说话还挺细声细语的。 哦， 但是如果当你成为我就是特别好的朋友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 很仗义， 对，很仗义，有女汉子的一面。 一般个子高的女孩都是比较那个大大咧咧的那种， 对， 所以你不用管别人怎么看你，因为人长得美就是会是非多。 好期待夏天，就是每天见颜子毅，这样就会觉得好凉爽的感觉。 泽华，你是想每天见到子毅，还是想每天见到我？ 当然是子毅，祝你好运了。 我真的会伤心的。 大家都喜欢美女的。 好啦，确实，子毅确实，人很美，而且性格通过刚刚的接触，我就觉得非常好，就是很想再继续接触下去。那你平时拍戏那么忙，你是有什么时间来健身的吗？ 其实如果就是我拍戏的情况下。酒店有健身房的话，我一般还是会选择去健身房。 这么刻苦吗？ 但是我的房间会有各种的，就是 健身 的小器材，就是便于携带的。 天哪， 可能会有小的哑铃，还有一些健身带。 我想要提问。 好啊，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演员这工种非常的辛苦，有的时候可能一天拍戏拍十几个小时，回到酒店真的会有那种累瘫了的状态吧？那个时候也会坚持再继续的锻炼一下吗？ 那不一定了。 我以为是固定每天都会。你会给自己一个量的限制吗？比如说每天我要运动一个小时。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会的，就比如说可能我今天出工不用特别早，可能是10点化妆，那我可能就8点起床，然后运动40分钟左右。 哇，真的很勤奋。所以泽华，你看，这就是你们两个人质的区别。人家这么勤奋，所以人家是明星。 对， 而你整天就闲这闲那，觉得很累，所以你就是泽华。 可以，我是我自己心中的明星啊。 你就是 super star。所以我也很好奇，子毅，你平时锻炼的时候比较注重哪个部位？有没有？ 我会 比如说只有40分钟的话，你会着重练哪里呢？ 我会练腹部和腰， 因为女生都是很在乎自己的小蛮腰，虽然不会每天露出来，但是我们看到自己的线条的时候就很开心。 不经意间的好热，抬一下胳膊；不经意间的捋一下头发，又抬一下胳膊，这样的话小腰就会露出来啊。 对啊，我有的时候就是会这样， 是不是？ 我就是这样的心机女。所以其实今天也就是每一个人练腹肌的方法都不一样，那子毅的身材摆在这儿确实是非常的完美，所以今天也想请子毅来到我们的展示区去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都展示一下他平时也不是成果啊，就是平时锻炼腹肌的一些小秘籍，可不可以简单教几个动作？ 可以。其实我练腹肌还挺简单的，就是我有3部曲。 三部曲 就是3个动作分别练3个不同的部位，但都是腹肌啊。 简单直给，哎，很厉害。 我会用那个复健轮。 哦， 对，复健轮它会就是锻炼到就是你腹肌比较靠上的部位，然后其他就是下部和侧面的那个马甲线会锻炼其他2个动作。 看人家还是比我专业，我就用不了那个轮，因为我觉得那个很累。 那个确实很难，但是就是你要 好像是要有一定基础的人才可以的。 其实我刚开始练的时候也不能就是一下把它推直，就是你可以尽你最大的努力推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再慢慢往前加强。 好期待。所以有没有什么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就展示给大家的动作？ 那我教大家两个动作吧。 好呀， 是我平时经常会练的。 好， 现在就要展示了吗？ 就要展示啦。身材也要展露出来了，好看，好激动哦！ 而且我觉得腹肌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是的， 要每天的去累积，然后很长很长时间才会有 效果。像你这样吃肯定是没戏的。 我也可以展示一下， 你就站在那。然后现在子怡已经到我们的表演区了，大家如果要是想收看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呢是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都可以看到子怡女神来教大家练腹肌的动作。 一定要看，这是真的女神， 一定要看哦，不能错过哦。现在子怡要来教我们第一个动作了。所以这样，因为你那边不能跟大家沟通，所以呢你先来做，然后我来简单的给大家讲解一下，一会儿有什么你要补充的你回来再补充好吗？他现在教我们的呢是练侧面马甲线的一个动作。我可以看到他美丽的身体已经趴在了我们的瑜伽垫上，做了一个平板支撑的那个动作。哦，然后呢子怡现在是身体用手平板支撑，然后向左向右分别的这样旋转。 好 美啊，这个动作我知道，很美， 真的 身材比例太好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做起来应该也挺累的。 对，这个很累。这个我在之前在家里也有练过，确实很有效果。这个动作很实用。 现在是第二个动作。 哦，就是肚脐以下的那块肉是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大家经常会多穿的那一圈游泳圈。 哦，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是练过的，做得很标准。 而且为什么你看人做的动作都很漂亮， 保持着美感和迷人的微笑。 我做这种动作就会很狼狈。 走好，要不然你也去做一下，跟子怡学一下，让他给你指导指导好不好？ 算了，那个画面太可怕了。 对，好，子怡可以回来了，可以美美的回来了，哈哈哈。但是我刚才看他很可爱，就是做了两三个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对， 我们女生就会有这种执念，对，一做会上瘾，就是想把一组做完，不然就没有效果了，怎么办呀？ 那就在那一直坐着吧。我们今天直播就直播子怡全程做一个小时。所以、 okay、 刚才做那几个动作已经出汗了是吗？ 对对对， 那真的很有效果。这样看来，那你平时这样做的话一组要做多少个？ 其实动作看上去很简单，但是我觉得是最直接有效的，就加上复健轮和这两个动作，就是你腹部的三个部位都能锻炼到。 哦， 而且如果你想要马甲线快速形成的话，就是我刚才左右摇摆的那个动作是特别有效的。 对，那个动作真的很厉害。我有的时候突击，比如说这两天我非想露一下肚子，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不是每天都想露一下肚子吗？ 所以我就会做一下。 所以那个要做多久啊？就一组做十五个二十个 三十个，然后做三到五组， 一组三十个，三到五组啊，那挺多的。 但在这之前，我会做平板支撑。 哎，那我再多问一句关于运动的事情，就是你在做跟腹部有关的锻炼的时候，你会做有氧训练吗？ 也会的， 但是会比较少，是不是？ 如果在健身房的话，会。就其实我在家，就是时间允许，或者是我体力还不错的话，我都会跳操。 哦，跳什么操？就类似郑多燕那种吗？ 差不多吧。 广播体操。 那个就特别 现青春的活力，时代在召唤。OK， 刚刚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子怡平时会做的一些动作。我觉得好的身材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的。 是。 通过他刚刚的展示。其实做那几个动作还挺累的，但是他真的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说明确实是有功底在。 每天都在做啊。 对啊，每天都在做，比我刻苦多了，我彻底被比下去了。天哪，做完这期节目我要去修炼一下啊。今天我们进入到麻辣烫的第二个环节呢，夏天了嘛，大家都很关心就是女明星在护肤方面的一些技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子怡的皮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是我这么近距离看，就是毛孔也很细，我现在真的是很认真在评价，毛孔很细，而且就是白里透红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很想让你分享一下你在夏季护肤有没有一些小的技巧，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些面膜什么的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你经常用的一些。 其实面膜我是基本天天都会用的。 就是平价的面膜和稍微贵点的面膜我会交替着用。对对对，就正常如果你天天使用的话，我会用一些就是它可能只贴15到10分钟左右的面膜，就能快速让皮肤吸收的，就还是以补水为主。我近期用了一个大米的日本 带过来吗？有带过来面膜吗？ 没有。 我知道了，大米的那个面膜，那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品牌叫大米是吗？ 不是不是， 是一个日本的品牌， 日本的一个药妆品牌，它是用大米做的面膜， 最近特别的火，而且它的价格还比较便宜，它能快速让你的皮肤补水。 大概是多少钱？ 应该 人民币 是 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不到100，它里面有8张左右吧。 那还真的挺不错的， 10几块钱人民币一张。晚上不能敷吧？这样本来就会容易饿，又闻到大米的味道，天哪，就想到红烧肉。 你真的好冷，现在如果有雪，我就要给你下一大把在你身上。 雪一片一片一， 好有联想力啊。 那我也提问哈，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天天敷面膜的话，就脸就会被敷坏了，会有这种，或者是天天敷以后就对面膜有一个抗拒性，就是你再敷没有什么效果了，你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我还好吧，因为我是天天敷，然后可能一周偶尔会因为就是那天太累了，可能会懒一下，所以就不贴。但是我在不贴面膜的情况下，晚上睡觉之前也会擦那个睡眠面膜。 睡眠面膜其实我个人对它的定义就是一层很厚很厚的面霜，所以我觉得那个对皮肤倒是没有什么压力的。然后之前我也听说过，说女生不能每天都敷面膜，但是我还是每天都敷啊。 对啊 所以皮肤会好啊， 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 那我还有问题啊，就是大家会说这个演员一般上妆时候会脸上画很厚很厚的妆嘛，然后每天这样的卸妆和上妆会对皮肤有很大的伤害，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其实是的，所以那个卸妆会特别重要。 你的卸妆一般是什么样的步骤？会卸几遍？好像有一些明星说卸妆会卸2-3遍。 会的，我先会用卸妆油先把眼部和睫毛卸掉， 这眼妆部分。 对，然后还会用清洁膏把脸上的粉底卸掉。 是那个很有名的E开头的那个牌子吗？圆盒的 E开头 的。会用那个 RMK 有一个玫瑰的卸妆膏，那个味道也好闻，然后还比较清爽。 这是第二步，先只是把脸上的粉去掉，还有步骤啊？ 那就是用洗面奶了。 所以这样其实 就我基本会用2次。 小雨，你会觉得这样卸妆很麻烦吗？你卸妆的步骤是几？ 是会很麻烦，但是因为他们上妆妆比较厚，所以没有办法，这样会保护皮肤。我卸妆的步骤，第一步就是用卸妆油了，第二步就是洗脸了，很简单，就是很普通的方式。 其实这样就够了，如果是平时日常的话就足够了。 那你平时日常如果生活在私底下，比如说今天有几个朋友一起出来吃个饭，你会化很厚的妆吗？ 我平时基本不太化妆。 好像演员都是这样的，他平时都是 自信 素面朝天。 对， 我后来发现了，不化妆出门的人只有很自信他们才会这样。 是吗？ 有可能是平时化妆化太多了，就有休息的时间真的不想化妆，太懒了。 但不过经常有人会说我素颜会比我上妆还要好看， 因为素颜会比较清纯。但是其实现在我通过镜头还有近距离的观察子毅，我也觉得她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卸妆跟上妆没有什么差别的女孩。 所以接下来是卸妆环节吗？好期待。 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我们的卸妆环节。开玩笑了，开玩笑啊！今天子毅呢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包，因为我平时用的包都是很小的，所以我就很好奇女明星的包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能让她们这么美呢，回想一探究竟，所以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可不可以翻一下你的包？ 以前只是看《康熙来了》会看女明星的翻包的环节，没想到可以本人亲自的见证这个环节， 我就觉得很激动。所以 翻吗？ 我很想翻一下子毅的包。 我想让他先提问，这是日常生活当中包里面都必备的东西吗？还是为了节目当中专门准备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今天因为 很沉 就是 我现在看一下喽， 随身带一些能够补妆的东西。 但并不是生活当中一定会带的这些东西，是吧？ 哎呀，很多东西，我要先来翻一翻， 一翻到底。 一翻到底，哇，这都是些什么？她的包很整齐，跟我相比，完全就是一个超级精致的女孩子。 啊，还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都不拿出来，大家根本看不到啊。 你就是要先卖一个关子，《康熙来了》里面都是这么做的，是一个我非常崇拜的节目。 好，继续。 我现在呢要来展示出来，我把它们分类摆一下，我来展示出子怡的包里面呢，它分类放了很多个小包， 很像旅行包哎。 对，很像旅行包，非常的整齐。虽然可以看到东西确实是很多，但是呢，每一样都是分门别类的摆放好的。真的很多，哎，这东西很有得聊哦，我大部分都知道，但是还是有一些我想提问的。现在呢， 这简直就是杜十娘的百宝箱， 我太过分了。我把子怡的包真的翻了个精光，她包里所有的东西全都被我拿出来了。好，现在我要还给你一个空包，先放在我们旁边好了。哎，不会挡镜头吧？这样 不会，你们都很高。 我们都很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我很好奇，这个是一个墨镜， 对对对， 很好凹造型，对不对？ 是我根据今天穿的衣服然后配的墨镜。 可不可以戴上看一下？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来之前很炫酷的造型。果然是一个不怎么友善的女明星的脸。 好坏， 一下就变冷了。 对，一下就变得很冷漠，确实很好看。 好像墨镜是明星必备的一个物品哈。 是啊， 你家有多少款墨镜？ 哇， 数不清 了吧， 至少几十款啊，然后每天根据自己心情。 墨镜主要是为了防晒。 防晒。 嗯，对。 所以他说只有眼部是没有被晒到的，其他全部都晒伤的部分。 没有，因为眼部它很脆弱。而且眼部你不太适合涂一些防晒霜。它会特别刺激。 但很多女生不是会涂眼霜吗？ 眼霜会的。 嗯，这第一项墨镜。 这是第一项。接下来呢，我来分门别类一下吧。我们先来看比较简单的东西， 粉色包包。 这个粉色很可爱的化妆包里面呢，放的是，来子怡给我，子怡自己给我们介绍吧。 这个是一个眼罩，然后它可以，这个随身 可以防晒。 走在路上的时候，只要把这个眼罩戴起来，就可以保证你晒不黑，美白一夏天哦。 随时玩摸瞎子的游戏。 适合出行的时候戴，因为这特别方便。 坐在飞，如果要是飞机一些长途旅行的话，很方便。 对，它是放那个电池的嘛，然后这个插上它就可以加热。 哦， 对，所以眼部它就会放松。 哎，但是如果在飞机上的话，会不会有点不方便？就是会有随时有插头吗？ 它这个是直接插在眼罩上的 啊！我太 low 了。 现在飞机上都有插头的，可以直接插。 我真的太 low 了。 你每次都坐火车是不是？ 对，我只是家庭妇女啊。 下次请子怡，请你坐一下飞机。 好，我太心酸了，我的生活。OK。 眼罩的质地会特别舒服。 我可以摸一下。 它是丝的。 来摸一下这个眼罩。哦，它是这样，它不是那种单纯的眼罩。等于就有点像日本的那种蒸汽眼罩。 对，它是日本的，它也 是 什么网红产品吧，也会就是买不到的。 泽华，我忽然觉得我不洋气了哎。 跟那个产品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它就是电动的，可以反复的使用。 对，可以反复使用， 而且质感比那个好太多了。 对，而且真的很适合， 触感也很好。 对，平时经常出去旅行啊，缓解疲劳。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一直看手机啊，或者是看电脑之类的，就是眼睛确实会很累。 这样坐完飞机眼睛应该不会肿，敷完以后下来是吧？ 对对对， 长途飞机起来真的会眼睛会肿。 眼睛真的很爱肿。 对，我是一个爱肿眼睛的人。 接下来我看到了一个这个 湿纸巾吗？ 不是，好像是一个可以卸妆的湿巾，对吗？ 它可以，就是我是用来就擦手擦脸都可以，就是带了一个二合一的。这样会比较方便嘛，我就不用再分开带两个不同的东西。 它里面会有润肤露的功能吗？ 对，会有的。 哦，是这样。 真的很爱卸妆哎。 这个我要到最后再说。现在我们来说说化妆包，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女明星的化妆包里装了什么。那说到这儿呢，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们，不要忘记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还有花椒直播里面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看到女神子怡的化妆包里面都装了什么啦。 因为不看视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对哦，不看会错过很多哟。这真的是女明星真实的化妆包。来，现在子怡来给我们讲解一下咯。 好，是我自己介绍吗？ 自己介绍吧。 先说这个吧。这是一个那个阿玛尼的眼霜。然后它的功效就是 出门要带眼霜吗？化妆包里面 正常是不用带的，但是这款眼霜我 是给大家推荐的， 可以带的，因为它可以在就是你就是化了眼妆以后然后再去涂的。 哦， 比如说夏天特别热，然后你的眼睛晕妆了，然后会花，然后你可以先涂上这个眼霜，等它滋润一下，然后再去补妆。 那这个真的很不错哎， 而且它还有个小镜子， 因为哦 特别方便。 有的时候如果带妆时间久了的话，会觉得自己的眼部有一些细纹，就是有一些年龄的沧桑感，所以真的很需要这种东西。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对，这个时候比较推荐。 对，这个确实可以考虑入手一下。 提问， 它还有一个精华液可以配合。 什么都不懂的泽华要开始提问了。 嗯， 你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好了。 就这个眼霜是不是要用好久才能够见到一点点的功效？长期大量的使用， 如果你长期用可能不见得会有作用，但是不用的话， 猛的用一下可能会有一点作用， 如果不用的话有可能你的问题就会迅速的就会出来了。 那眼霜的功效到底是干嘛？ 它可以消肿啊，去细纹。 哦，消肿，那很适合泽华呀。 你就是在给自己谋福利， 还是挺好 的。对，我真的有的时候如果要是眼霜消肿的话，其实它还是比较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对， 来我们继续来看子怡的化妆包。 这是一个遮瑕膏，基本所有的女演员都会用的。 对，我虽然不是女明星，但是我也有这个遮瑕膏。 你 皮肤很好 哎， 不用遮。 画眉毛的 哦， 它是眉 眼。你眉毛长得很好看，用画吗？ 嗯，会轻轻的画一点吧， 描一点， 不会画特别浓。 这是棕色的还是黑色的？ 棕色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它会防水防汗。 哦，就是如果要是演哭戏或者夏天很热，它也不会掉了。 对，不会掉。还有就是，这是一个护手霜。 嗯， 这个特别 很有名，这个牌子。 其实我出门就是特别爱带的就是口红。 口红，哦，我看。原来女生都有这个通病。子怡她的化妆包里面也是装了好几支口红，都是不同颜色的。 对，好几支其实就分为两类，就是一个浅一点的，一个深一点的。 对，是这样。 对， 哎，那我想提问一下，就是你会在什么情况下涂浅色的，什么情况下涂深一点的唇膏？ 可爱女生的时候叫浅色。 日常出门的时候你会显得脸上就是有一点气色的话，我就会涂一个稍微浅一点的，又不会特别浓，但是让人看着还比较亲切。 嗯， 然后如果你录节目有活动，然后要进行拍摄的话， 就会涂深一点的， 我会就是加一个深一点的口红，就会显得 现在嘴上 特别好。 现在你涂的是什么颜色的唇膏？ 涂的这个。 哦，很好看，但是我有点想看你涂浅色的样子哎，你可不可以现场换一个颜色给我们看一看？ 是要卸妆吗？ 又到卸妆时间了。 不是啦，就是换一下口红颜色可不可以？我这已经给你准备了纸。 子怡特别贴心，自己带了可以卸妆的这个化妆品。 真的吗？那要不然这样，你现在让我们子怡现场换一个唇色，看一看不同感觉的苑子怡是什么样子的，好不好？你可以自己选你带的那几支，换另一支感觉不同的就可以。 选的有两支。那就这个吧。 好喽，我就是这么的坏，看到比我美的人我就不开心不爽，所以我就让他们换唇膏的颜色。 换了一个唇膏颜色只会变得更加的美、啊、 我就是希望他换了以后不美啊。开玩笑啦，其实我人很好。我知道他涂什么都是好看的啦。嗯，来，哦，你自己带了纸是不是？ 现在就用这个。 哦 OK， 他本来想躲避，但是 我以为你会说那就不用了， 但是没有想到，我真的没有放过他的意思，我这个人真的很坏。 所以以前男生不懂为什么女生的包那么沉，今天看完子怡的包以后你就大概知道了，他觉得每一样东西对于他来说一天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要放到包里面的。 是这样， 然后自己还不愿意拿包，就有男朋友的话，你帮我拿嘛，你帮我拿，过一会儿拿一个东西，过一会儿拿一个东西。 现在我们的子怡在把他的口红颜色卸掉了。 嗯， 卸掉以后会不会变得很丑呢？我来帮你们看一下啊，并没有。就是现在，要不然子怡现在看一下，基本上没有唇色的样子，就是很清纯啊。完了，我的计划落空了。 好，接下来要上浅色的唇。 嗯，接下来我们要上浅色的唇膏了。我们女神百分百的上半时段呢，马上也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在结束之前看一下我们子怡的样子，大家不要忘记，千万不要转台，然后也不要关掉我们的直播平台。在下半时段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子怡在旅行当中的一些小故事和一些小心得。来，子怡画好了吗？我们还有10秒钟的时间。 好了，哇，很好看，非常美，我们一会儿再见喽，拜拜。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那刚刚我们的直播平台呢好像出了一点问题，大家可以在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都可以看到今天我们非常美丽的嘉宾子毅。刚刚呢上半时段 是坏女人子毅后半时段就是清纯女生子毅 可坏可清纯哈，刚刚给我们看了一下他的包里的东西，然后我们是分享了他的化妆包，还有一些在飞机上很适合戴的眼罩啊什么的，还有墨镜。来，我们先简单收一下，然后还有一些东西是我简单要给大家展示一下的。这个我要说一下，有一个小药盒，我也会随身带之前，然后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小袋子吧。 是你也会吃吗？ 我也会吃啊，但是我最近不吃了，我之前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它这个 是什么？ 它这个东西呢，你也可以管它叫做吃货的福音， 减肥药。 我来介绍喽。 好， 就是在你吃多了之后，或者晚上如果吃了夜宵，觉得心里会不舒服，怕自己会长胖的话，你就吃一包这个，它就能把你的油刮掉。 哦，真的这么神奇啊？ 真的。 所以它是什么？ 吃了这个就不会长胖。 对。它就是一种酵素。 哦，你之前有给过我是不是？ 我给你的是瘦腿素。 啊，还有这个吗？ 对，我给你的是瘦腿素，不是这个。 哦， 有一次在节目里他经常蹭我的节目，我在我节目上抢走我的东西。你看看我们做广播节目多么不容易，遇到这样的坏搭档。 哎，那吃了以后你的腿有瘦吗？ 越来越粗。所以坏的是他，他肯定是给我增肥酵素，你知道。 没有， 本来就像象腿，这是河马腿。 他没有吃不能怪我啊。然后这个盒子里面都是什么，大概可以介绍一下吗？我猜中间的这个是鱼油，其他的我不太知道。 对，这是鱼油，鱼干油。 所以你要把盒子这样转过来，大家才能看得到。嗯， 然后这是一个胶原蛋白片，然后这个是美白丸。 哦， 然后这个是护眼丸。嗯， 真的是很精致的生活。 美丽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呀、啊，它这些东西我也确实也都有尝试过，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效果，尤其是护眼的那个，护眼的是不是蓝莓精华的？ 嗯，这是那个 Pola 的，但是一般护眼的成分都是蓝莓、嗯、但是它这个蓝莓的成分的含量会特别高， 嗯， 会比一般的牌子高出很多很多。 对啊，因为它贵呀、啊嗯、它比别的牌子也贵很多倍。 但是 Pola 的不会很护眼睛吗？人家觉得很辣哦，辣眼睛。 王泽华，你真的是很冷哎。 就男生不懂嘛，对不对？ 啊，不懂你不要说话，你现在出去好了， 拜拜，祝你们好运啊。 好，接下来再简单的展示一下、嗯、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在用的、 防晒 安耐晒的金瓶的那个防晒喷雾、嗯、 对， 但是你用了这个之后真的感觉没有晒黑吗？ 嗯，所以这个要经常不停的去喷它 哦，不停的补。 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怕晒的人、嗯、就是我可能就是暴晒十分钟我的皮肤就马上就会变样，所以我对防晒会特别注重。 嗯 嗯，提问，就是这个防晒喷雾涂到身上以后需要卸吗？ 嗯，需要卸吗？ 就防晒霜好像涂到脸上说要卸妆，要把脸上这个防晒霜用什么化妆水给去掉，那防晒喷雾需要卸妆吗？ 嗯，这个不需要，就是你 正常洗澡就可以。 化完妆以后你可以直接喷、 uh-huh. 不需要吧，我觉得就正常洗澡就掉了呀。 啊、哦， 就要用卸妆油用洗面奶就会掉。 你真的问题很多、哎、 身上就会沐浴液就会掉啊。 好，明白了。嗯， 好，这瓶我确实不太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嗯，这是一个喷雾，它可以就是 保湿的吗？ 保湿，然后消毒，然后据说还可以防雾霾。 它可以防雾霾？ 嗯，对。 那怎么能测验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防雾霾呢？ 就是往脸上一喷，口罩都不用戴了。 所以我就把它当一个那个保湿喷雾来用。 嗯，我觉得还挺好的，至少自己有一个心理作用。 其实前段时间我在日本买过一个专门就是防雾霾的喷雾，他、嗯、说有效率可以就是阻隔98%+， 那还真的很厉害、哦、 可这样的喷雾喷到脸上不会很厚吗？ 它特别的轻， 轻薄、 哦、轻薄、 哦、我觉得一定是比雾霾轻薄的。 但是具体有没有效果呢，就是没有办法去测验的。 嗯， 这个就是也是很红的那个气垫 BB 霜嘛。 嗯， 我看你用的是最白色号是吧？ 对。嗯，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还挺好用的。 其实有一个资生堂的会、嗯、我觉得比这个好用、嗯、但是那个前段时间一直断货没有买到，所以我就在用这个。 但这个也还不错啊。 好，主要是我拍戏会用来补妆。 哦，所以你们拍戏的时候是不会上很厚的粉底的，就是粉都是上的是粉底液类的东西吗？ 嗯，粉底液。现在就是其实底妆会比之前拍戏会打得更薄一些， 但是会不会出油啊？ 嗯，出油就用这个呀。 嗯， 或者是用那个散粉去定妆。 我真的很想打探他们女明星的秘密，我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女孩。心机 girl。 好，子怡的包我翻完了，我现在要帮他把东西放回去。 没关系，我来吧。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 party 开始喽。在女神百分百的下半时段呢，我们来聊一聊子怡。平时她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姑娘。 嗯 嗯，因为就是拍戏的时候虽然很忙，但是该放松的时候还是要懂得放松，这样才是一枚精致女神应该有的生活态度。 是。子怡去过多少个地方？ 很多很多很多。 嗯， 列举，能不能列举一些你觉得就是给你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其实今天确实也带来了一些图片。这样你先来说。 嗯，我比较好奇的是有没有最冷门的地方。 最冷门， 你去的目的地一般都是比较热门的一些地方呢，还是会专门选择一些很冷门的地方？ 嗯，我会去一些欧洲的一些小岛的国家、嗯、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比如嘞？ 嗯，意大利的 Portofino。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我没有去过，我是一个没有走出过亚洲的孩子。 他也没有听过，因为他没有坐过长途飞机。他不知道飞机上 还 可以充电。 这个、应该还比较冷门。 是，真的是。 嗯哼。 所以有没有图片可以看到？ 嗯，好像提供的图片并没有，因为呢，今天子怡带来的图片都是那种非常养眼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 养眼到不行。 看 图说话。我现在看一下， 嗯， 辣死你的眼睛，泽华。 泼辣的。 照片来了， 来了。 哇，我们放的都是很劲爆的。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可能会有一些延迟，大家可以稍等一下。 身材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呀，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我看这张照片，我就想，女生嘛，就想看，肯定 PS 过， 心机好重。 结果一看到本人，并没有 PS， 非常美。 哇，这个是在巴厘岛照的， 跟刚刚那张是 朋友的婚礼的 是一个地方吗？ 嗯，对，嗯。 哇，哎，那你在这次巴厘岛旅行之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就是为了你的身材？ 其实也有练，因为我是基本都 你要承认你的心机， 就每天早上出门之前都要先做一个小时的运动。 是我去之前，就是前段时间也一直在减肥， 嗯 但是你去参加婚礼，你这样去了，你新娘没很多怎么办？ 可是，在沙滩上并没有新娘啊。 哎，我也想 他承认了，他比新娘美。 没有， 我想提问一下，说到这个减肥， 心中唯一的一个女神就是我的那个好朋友，就是新娘。 你是他的伴娘吗？ 哦，对， 那真的是关系很好。 那你减肥都怎么减肥啊？就是靠控制饮食和运动。 运动，然后不吃。 不，真的是不吃是吗？ 就是我没有，就是我在吃与不吃中间没有那个中间点。 嗯， 我要不就是不忌口，然后要不就是不吃。 不吃指的是中午饭也不吃，晚饭也不吃。 嗯， 断食吗？ 断食。 断食多久啊？几天啊？ 我一般是五天，就是五天什么都不吃。 可是你的体脂已经很低，你也瘦成这样了，你如果再断食的话，你的新陈代谢就会降低，哎，不会担心身体会出问题吗？ 其实断食它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身体排毒。就其实可能就是你自己试过以后，你才会了解对身体的好处。 五天真的是什么都不吃吗？ 对，然后这五天以后你会觉得皮肤特别好，然后皮肤会变得特别亮。 喝水吗？ 可以喝水，但 牛奶 水果不能， 牛奶也不行， 对，除了 水果也不行。 那你大概 柠檬水 每隔多长时间会来这样一次的断食法？ 嗯，可能我基本是一年一次吧。 啊，一年一次。 如果特别胖的情况下，可能会突击的，就是。 可是你能胖到哪里去呢？ 什么？ 我是胖两斤就会特别明显。 我知道，因为我可以理解你，因为就是基数比较小，所以呢，当你一长的话，可能自己就会觉得很明显。 因为现在年轻嘛，就是一胖的话，它会就长在脸上。 家里有个警铃，胖了两斤，哔哔哔哔哔，太胖了，对， 警察呀！ 对， 我最近胖了两斤， 而且最近是我基本上是最胖的一个阶段。因为我前段时间受伤了，然后就这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去运动。 嗯哼， 真的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一个人。 对啊，怪不得人家是明星，人家去演戏。 是， 所以其实还是要有很坚定的毅力在这边。那我们继续来看子怡带来的图片。其实他带来的图片好像这些图片里面是去过很多地方的。 嗯， 然后因为呢我不是很了解，所以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就是马尔代夫和巴厘岛你都去过对不对？ 嗯，对。 这两个地方你更比较推荐哪一个？ 其实这两个地方它各有各的特点，如果你是想去就是纯放松，就是想去游泳然后看风景潜水的话，那就是马尔代夫会好很多。然后巴厘岛它的娱乐性会强一点， 哦， 因为你可以从酒店去到市中心，它会有比较繁华的什么酒吧一条街，就适合就是 最后有夜生活， 对，有夜生活。 然后马尔代夫呢就是纯度假，并没有什么， 那一个岛就一个酒店 嘛，对，一个岛一个酒店，你去了这个岛，你在这个酒店以后你要去别的岛别的酒店就会比较麻烦， 而且几乎陆地上没有可以玩的项目。 嗯，陆地吗？ 对，马代就没有陆地嘛，它就是岛上 水上项目比较多。 哦， 对，但潜水真的很好，底下的鱼类很丰富。 我有潜水恐惧症哎，我会害怕。 对，其实它浮潜也会特别好。 对，浮潜很美。 浮潜它可以看到那个大嘴鲨，哎，那不叫大嘴鲨，那叫什么什么鱼，嘴巴会张，对对，魔鬼鱼。浮潜就可以看到，这点很好。 这还有几张好像是在海边的照片，这个是在马尔代夫吗？ 对，这个 标志性的房子。 对呀，我猜得很准。 这个也是马尔代夫，它的海真的特别。 你很爱去海边哎。 对，他很喜欢去海边，这几张图全部都是在海边的。 嗯， 海边不会更容易晒黑吗？ 所以啊，我也想问子毅一个问题，就是在海岛怎么来做防晒的工作，还有晒后修复？因为你现在皮肤还是很白啊。 嗯。 然后你经常爱去海岛，是不是很气人吗？ 然后你是属于在海岛会穿着衣服的吗？ 我去一次海岛回来就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修复。 比 那可以介绍一下， 自己会就是拍裹的会特别严实。但你们看到的照片嘛，因为拍照我 就拍照赶紧脱， 我就会把它脱下来。 本来是穿了一个长衫之类的东西是吗？然后一拍照咔脱， 然后帽子什么戴得很严实。 对，帽子我都会选择就是比较大的帽子，然后墨镜呢我也会选择比较大的墨镜，最好能把脸呢甚至颧骨都能遮到。 就是除了拍照的时候没有人能认出来你是谁，就连你的朋友跟你擦肩而过可能他们也看不出来是你。 其实这个在亚洲还会就是比较大家都会这么做，但如果你去了一些欧洲的岛，然后有一回我记得我在岛， 外国人真的会对你翻白眼， 然后打了一把伞， 是是， 然后真的就有人会翻白眼。 一定啊， 真的。 对，而且我觉得男生很就很不理解这样的，你如果是这个穿着和打扮的话，你是代表你很怕晒，怕晒你就不应该来海边啊。 是， 来海边就尽情的去感受。 那如果要是你看到这样的姑娘，你就应该买机票送她回国呀，这样你们就有一段浪漫的爱情开始了呀。 如果我从这个 亚洲人不同吗？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要防晒。 确实，因为一晒的话，会比较容易长斑啊什么的。 对，我是比较容易， 而且晒伤了确实不舒服。 会过敏，会长斑。 你这个做法很好，如果我到时候去海岛的话，我要向你学习，就是把自己裹得很严实。 对，我经常会就是备一条比较大的围巾，就你拍照的时候可以凹造型，会特别好看，然后当你在那个晒太阳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个围巾就盖在你的身上，可以阻隔一下紫外线。 真的是， 所以刚才说他回来以后会进行修复，你的修复会怎么修复啊？ 我会就是外部 的 修护再加上食疗。 食疗食疗可以修护晒后吗？ 食疗就是女孩平时我觉得都应该做的，我觉得它比外在的修护更重要。如果晒黑了我回来首先还是 是罗黄瓜吗或者柠檬，我瞎猜的了， 就补水第一。我首先还是会用补水面膜，然后用到四五天以后再会去就是做一些美白的护肤，然后会加重一些就是美白精华。我通常会用两种 美白精华。 对，一种是提亮的，提亮肤色的，然后再局部，然后再用祛斑精华。 所以其实在就是旅行回来之后你会用美白精华做一个密集的修护，然后平时的生活中不太会运用到美白精华。 其实也还会用的，我可能不会是天天用，因为美白精华用多了它会有那个就是没有那个抵抗力了。 好讲究，我平时从来不用美白精华。 我突然觉得女神一天好累啊。 对啊， 至少有长达好几个小时都是在护肤啊，然后做美容啊、健身啊这样的项目当中， 所以这样才可以练就出一个真女神啊，就不是假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子怡给我们准备的其他的图片，好像全部都是在海边的耶，真的很喜欢去海边，会穿这种很长的裙子。 对，我觉得拍照会比较好。 哎，那你会在你穿这条裙子会在后背镂空的这个部位 会涂防晒 吗？ 会的， 不然晒黑了很尴尬。 有一个大围巾，在不拍照的时候都是给它裹上的。 带一个大披肩。 你去海岛的时候在服装选择上会很纠结吗？ 这个是在，我想一下，这应该是在尼斯照的吧。 啊，好跳跃的地方。 但尼斯它也是有海的，而且它有全世界最漂亮的海岸线， 所以真的是很喜欢海。 对，那个叫天使湾，真的特别特别美。而且去那儿就是会特别养眼， 因为美女很多吗？ 帅哥也很多，特别是早上或者是那个太阳就是夕阳下山的时候，会有大量的美女帅哥都会沿着那个海岸线跑步，他们都穿得特别的性感。 几乎不穿吗？ 那倒没有。 好，那要不然现在 我基本都会穿一个就运动 bra 就会出来了， 就很养眼啊。 所以你会这样去运动吗？就穿成这个样子然后在海边跑步，参与这样的一些运动当中去？ 也会的， 我觉得是 OK 的啦，因为大环境就是那样，所以他那样跑步也是很融入，如果披一个大披肩就不融入那个环境。所以刚刚我们来回答泽华那个问题，就是很想知道你在海岛的时候在穿衣服方面有没有一些技巧，就是不为防晒就是只为了美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服装在海边度假？ 应该会很纠结吧。 美的话我就会选择长裙，就尽量到脚踝的长裙。 哎，我提问，但是你不会很想露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想暴露。 是前面可以很短，后面很长， 就是会想穿的很短之类的， 因为腿很长， 就很短也是可以的。 就是会比较极端， 因为你可能去到海岛，你是有很多天的行程嘛，你当然会穿不同的风格，就是短裤啊，就是也是很好的选择， 非常非常短的那种。 你会每天打造出来一种风格吗？比如10天我有10套风格，10种风格。 就我去旅行的话，可能我是如果去5天，我基本就会带7-8套衣服。 女生都是这样，非常懂你。 7-8套衣服就出去一趟，回来就可以换一套。 对啊，尤其是比基尼，你一定要多带，因为泳装的话，就是可能你上午去一个地方，它湿了，那你回来就得换新的了呀。就很开心呢、啊。 哎，那你会就是你去过一次穿过的比基尼，下回你还会再用吗？ 如果是特别好看的，我还会再穿。但如果要是我已经穿了很多次，我就会抛弃它。无情的被我抛弃了。 取决于他这个月的消费程度，如果还能买得起比基尼就不穿了。 就是，所以女人对于衣服和比基尼和化妆品这种东西，有时候就像皇上选妃一样，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后宫，全都是我们的妃子。那最近新进的一些产品和最近很喜欢的衣服，可能就是什么贵妃啊之类的。 其实我在就是如果以拍照为主的话，我可能会穿比基尼。如果自己纯是去运动游泳的话，在海边我就会穿一件长袖的泳衣。 长袖的泳衣，但是前提是没有很多人会看到你，是吗？ 长袖，为什么会？ 因为就没有比基尼美啊。 其实也还好了， 因为他的腰身都在呀，穿起来还是会很好看的。 那倒确实，穿长袖真的不会被晒黑吗？ 那会好很多。就其实长袖更适合浮潜。 你是一个很爱潜水的人啊。 还好，就挺喜欢的， 就喜欢浮潜。 如果有海的地方，我基本就是有条件的话，我都会去潜水。 那你的度假是属于那种休闲性质的，还是比较奔波的？ 休闲，我喜欢在一个地方待着就不走了。 就是主要就是休息， 放 过多的想一些事情，脑子就是放空的， 听听音乐，看看美景。 这个就是旅行的意义。 可能就是原来我去旅行选择的地方，可能就会是什么大都市，什么巴黎、米兰之类的。但是现在我就可能就想找一个就是，海岛，没有人。人特别少。 我非常的懂你。之前我也是，我旅行很喜欢去那种很喧嚣的地方。 对对对。 但现在就觉得平静才是真。 是。 毕竟我的人生已经到了这个岁数。 年纪都大了。 当我们老了。好，那今天呢，我们女神百分百很开心请来了子毅，她非常的大方跟我们分享了她的包包里的东西，还有一些护肤的秘籍，还有晒后修复呀，在海岛的穿搭都跟我们进行了怎么说很深刻的讲解，也是很开心能请到子毅来做客我们女神百分百。那希望子毅以后有事没事可以常来玩。在以后节目当中，如果再来的话，可以教大家更多的一些健身的动作呀。然后也希望你的身材越来越好，也希望你之后接的戏的角色都是你所喜欢的。另外要提一句的是，今天晚上《楚乔传》的大结局就要在今天晚上23点的时候展开了。 要不要做一个剧透？ 还特意找了一张图片，最后的结局好像有好几个版本。我们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剧透一下吗？ 要不要剧透一下，或者是做一些宣传什么之类的？ 其实还有几个小时了，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但是就是对于萌峰这个角色，从一开始我在没有上线之前，大家就有很多的讨论。有的说我嫁给了贺萧，有的说我跟了宇文玥，然后有的就说什么我跟月七在一起特别配。但其实这些并都没有。 都没有吗？ 对对对。 所以萌峰最后就是单身下线的吗？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在第一部的最后结局，然后萌峰的内心有一点爱情的萌芽了， 所以会在 不是这几个人 会不会在第二部的时候给我们揭晓更多萌峰这个角色？ 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其实《楚乔传》还有很多的部分是没有拍出来的。 因为我看网上有一些网友确实非常的喜欢子毅，他们说希望子毅能够在《楚乔传》的第二部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这样，希望你能在萌峰或者是其他角色上给我们更多更好的苑子毅的展现。那今天非常开心子毅来做客女神百分百，我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喽，拜拜。